加我一个。 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社会地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是的，是的，到了周五的晚上，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正在直播，每周五晚我们的智享生活数码单元，欢迎各位的收看，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可爱的听友还有网友们来分享一下更多这一周以来的相关数码行业资讯之外呢，还要来跟大家去了解另外的一个内容啊。这个内容呢相当的厉害，那是我们关于这个刷脸的时代已经来了，各种各样的手机都是在刷脸进行当中，无论是呢通过这个面部的识别呀，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总而言之，这种刷脸已经成了我们现在人们在使用手机时候的最最最最最方便的一种方式了。那今天嘉宾来先欢迎一下我们的数码窝创始人主编张超，欢迎一下。 Hello 大家好。 那另外的话，我们也要跟各位网友们去分享更多的数码的资讯，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单元呢，今天呢在这两单元里边，我们也要先来跟各位听众网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提速啊降费的事儿，因为转眼间7月份不到了， 对， 是吧？ 7月1号开始嘛，有很多新的政策，最利好的就是把这个全国流量和这个本地流量的区别划分了一下，如今呢大家获得的就都是全国流量了。 哎，对对对，所以呢既然没有这样的一种数据的漫游情况，那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我们的使用呢？套餐是不是可以换一换了啊？那在使用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再增加一下自己的使用场景？等等问题，我们来先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吧。这个7月4号，中国电信也表示了2018年将会持续继续贯彻落实提速降费工作，预计呢手机流量平均单价年 年内将会至少降低30%。而中国电信表示说呢，在为了确保7月1号开始全面取消手机流量漫游费，中国电信也根据了国家相关部署推进各项的这种工作去准备啊，也要做好数亿用户各项业务的套餐和梳理方案的规则修正，以及相关的配置，以及 IT 系统的改造调试，还有渠道客服呢加载等等各种各样的措施和装备。但是由于这个套餐数量很大，并且呢涉及工作量也非常非常巨大，比方说南方那些地区哈，也专门投入了这个团队连续作战50多天啊，对于1.1万条资费规则进行了重新的梳理配置跟测试，以及呢2000多万的用户哈，有包括200多亿个这个通话单的多轮计费处理验证，最终才能保证这个调整符合要求，听上去非常非常复杂。 而且呢，很多的运营商也是推出了不同的优惠政策，比如说中国电信就推出了5大优惠服务措施，包括全国大流量手机套餐和家庭融合套餐，面向年轻用户群体呢，需求提供超值优惠的互联网卡，在流动人口较多省份呢，比如说像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提供低门槛的日租卡，满足用户的流量需求，降低流量包的资费，每 GB 流量这个降幅达到30%，大幅下调60个方向的国际漫游流量业务资费。 是的，那么这是在电信的方面。那么移动呢，也表示说要取消流量漫游费背后的工作并不简单，一共投入了12万余人的这个工作量哈。那么全面要梳理相关的资费套餐、改造支撑系统等等。那移动呢，还回应了消费者们关心的一些其他问题，包括像是技术问题，比方说，取消流量漫游费并不需要用户申请，就是会自动升级的一个措施。 对， 即便呢是淘宝等等第三方的平台购买的什么本地流量包啊，这包那包的，也都会在7月1号开始呢自动升级为全国流量，而且原来能够共享的所谓省内流量，也在升级之后的国内流量当中可以进行共享和计价。 反正就是无论您购买渠道是网络平台或者是移动公司运营商本身，反正从此就再也没有本地流量这4个字出现了。 对对对啊，那对这个事情来讲，我们想听听看我们的专家，我们 普大喜奔啊， 专家说 不上。听听看 那个是这样，是从7月1日之后呢，这个政策开始实施之后，我发现好多网友开始在这个社交平台，比如微博上晒一下自己的这个 APP 截图，相关的运营商APP 截图，他都会发现原来区分这个本地流量和全国流量的这些标注都已经统一变为这个全国流量了。 对对对。 当然因为这个刚才小黄也提到了，因为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一件事，他不能说保证所有这些用户的情况，可能有一些特别的情况就没有变成这个全国流量。这个情况呢，大家遇到就没必要太惊慌，直接联系这个运营商去解决就可以了。 没错没错。那在这里也要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哈，这个其实大家伙儿咨询运营商最好的方式就是先打电话， 对 吧？ 对， 移动10086，联通10010，电信是10000号啊，就这么简单。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这个打运营商电话是不是担心会一夜之间用户这个电话暴增导致接不通这个问题？我觉得 最好是错开前几每月、月初前几天嘛。 但是我是觉得 太多人 APP 有线上的客服，其实大家应该多多利用一下。比如说说一个题外话，前两天啊，某一个银行的客服人员给我打电话， 那是银行啊，不一样， 特别逗。他跟我说：“你好，小姐，我是你的那个专员，客户专员。 哦” 我说：“哦，所以呢？” 是大客服来的哈。 他说：“然后我也给您发了大概50条消息，自我介绍，您都没有给我回过。” 他真执着。 我就想说，你为什么不用我呢？或者为什么不在线上用我呢？我说我不知道啊。他说：“你没有看我给您发的信吗？”我说：“这个 APP 我都不登录，我怎么知道你给我发了信？” 对啊。 他说：“那我告诉您一下，以后您但凡是比如说查任何不是特别大的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在转账的时候需要对方提供这个银行的开户银行这些信息，都不需要到银行柜台去， 实际上打电话或者 APP 都可以查到。 对，你就 APP 直接把你的那个号，或者你把你的名字或手机号，打上，他就可以查到。因为他说我们全是一对一的，我们一个人大概要负责几个用户，然后中国移动。” 同样也给我打过电话，说以后您但凡是对我们有一些投诉啊什么的，您都不用打10086了， 嗯， 您可以在线上有一个小人带着话机的那个符号， 嗯， 是在线客服，你就反映。举个例子，我上个月就有一天啊，我有很多的那种流量卡， 嗯， 然后呢，当我的那个套餐流量用完了之后，我就想用兑换流量卡的方式，但是有可能是有一些延迟，我兑换了之后真正到账隔了一宿，但是当天我以为已经到账了，所以我就开始拿它玩游戏， 玩命是， 对，所以第二天出现了大概好几百兆，都是在 套 餐 外的一个 流量。后来我就说，我说你们这不合理啊，当我还有几十兆的时候，我就已经兑换了一个700兆的一个流量卡， 嗯， 但是现在没对，就是没有到账，我现在没有用上，不是我的问题。后来客服说啊，你不用紧张，哎，下个月6号您给我打电话过来，我给您办退费。 哦， 我说哦，这么痛快呀，啊？他说以后呢，您还不用那个专门打电话来，您就直接在线上反映一下，把您的事儿经过写一下，24小时之内我们会给您回复。 来来来，这刚刚是退费的事儿，我们来看看这个给钱的事儿哈。 哎， 这个本栏目奖品呢是由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7月6号。就是今儿啊，到本周日到这个7月8号， 嗯， 您在咱们北京老国展、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百余种的乐器以及生活精神品牌是一网打尽，听现场玩音乐，选好货就在 Music Live Show 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 嗯， 那到时候呢，我也会在现场，明天一早9点半到10点半的时间，在现场守候各位朋友们，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过DJ 们他们的电子音乐能够听懂 DJ 们他们的音乐语言。 有什么便宜的设备你倒是告诉告诉我， 哎，太多了，你得去看看，因为去了以后，反正我去年去了以后我就见什么想买什么。 你花多少钱？ 我当时是 数字 快到5位数了。 哦，真的 真的是啊，各种各样的乐器啊，周边的一些个设备啊，一些线材啊都有。如果你是一个音乐爱好者的话，如果你想你会某一种乐器啊，你说您是一钢琴的达人啊， 嗯， 我说买一台钢琴没问题，那儿有啊， 嗯。 您要玩点什么古典音乐啊，买一镲，不是买小提琴，嗯，也没问题，特别的靠谱啊。所以说呢，这个北京音乐国际生活展啊，到时候一定要感受一把是什么样的这种。 哦，其实是一个比较专业性的一个器材或者音乐相关周边的一个大集会， 哎，对对对。 所以如果您对这个，比如说想购乐器，或者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个音乐的知识，您都可以到现场。我相信如果同样的品质的乐器， 哎， 首先在这个音乐展上得保真， 嗯， 对不对？ 那是必然的，因为他们都是有一些商家们，不光是这个经销商了，也有很多 厂家 他们就在现场。我不只是能够提供相关乐器的这种销售工作，还能够提供一些各种各样的咨询的工作。比方说你认为哪些乐器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学，我想要学但我并不精通， 嗯， 我刚刚入门，哪儿能够有一种比较好的名师教我，哪儿能够有一些一个很好的这个课程可以让我去报，他们都可以给你到 一条龙呗。 对对对对对， 哦，哎，所以至少哎，价格应该也会有优势吧，既然厂家在现场。 那我就不知道了，今年咋样我哪知道，明儿去了以后再说吧， 看看您到现场有没有这个功力。 对，到时候一定来，明儿早上来看我们啊。 对，那个小航带大家砍砍砍。 对，主要是明天早上呢，我们有这个用电子音乐用电音叫醒你的耳朵。 对， 明天早上9点半到10点半咱进行一把啊，这个， 另外还有个演出的福利，是不 是？ 是 的，演出的福利也不能够少，那是来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有机会获得由加拿大太阳马戏团提供的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演出票2张，8月1号到8月12号震撼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现场娱乐演出制作公司加拿大国宝级的剧团太阳马戏团与这个詹姆斯卡梅隆导演共同联手打造的舞台剧作品，让我们能够沉浸在多媒体的舞台体验里面去，完美的舞台让我们去能够犹如身临其境啊，身在阿凡达这个潘多拉星球里面去，感觉让我们重回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 我今天听到了一个小笑话，说， 啊， 阿凡达你回你的老家蓝精灵的故乡去吧。 什么东西？那不是阿凡提吗？应该是。 我今天早上起来做早直播的时候，我就听见很多人就是在喊话，在网上，然后就说：“阿凡达，请你回你的老家，就是蓝精灵的老家去。” 这是段子吧？应该。 对，因为他们都是蓝的。 好冷 哦，好冷啊，我的天哪。 有没有觉得直播间今天有点热，在我讲了这个小笑话之后浑身觉得冷嗖嗖， 我有点替你感到尴尬，就是 好，听众朋友，如果想看到我们尴尬的局面，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 当然了，另外还要再来发福利啊，我们今天福利多多，既然世界杯一天没结束，我们的节目这个福利就会一天继续送， 虽然已经没什么人想继续看下去了， 对，但是我们可以继续吃下去嘛， 对， 是不是这意思？来看看我面前啊，拿起这三大盒来，这个呢就是由每日优先提供的爆料马小，如果你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呢可以提供24小时的全品类配送服务。那么在这个7月15号之前，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挡死我了，真是的哈。 没有，哎，问非常好、 哦、 你知道吗？ 哦，真的好好哦。 你看，我跟你说，我就像悬浮的一块砖一样。我为了 做广告100年， 完牺牲了我自己，就为了给你飘起来。 谢谢苗山哈， 对，旁边飘起来， 一边飘着一边看着一边吃着哈。 对， 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就可以有参加我们节目的互动了，每天都能够抽取一位听友送出我们的加热即时的爆料马小一份，来自于每日优先。 在小航的带动下，这个三连包我已经买过几次了。 对，而且三连包比较便宜，是吧？ 对，优惠力度比较大。 对对对对，那个三连包的马小个儿虽小一点，但是入味更好。那个单盒装的那个马小呢大一点，但是呢吃得过瘾一些，各有各的好处。 中间他咽了一下口水，接着说的。 因为我在家我已经尝试过了这个蒜蓉小龙虾， 蒜蓉 三香版的。 对，蒜蓉我也点过了， 麻辣我还没点过， 麻辣我也没点过。 我们到时候可以试试看，到时候咱们下个节目点一份。 我跟小航把我拉下水，他连给我发了个优惠券，然后我觉得哇，力度好大，新人优惠好像不用都浪费，然后我就也买了一次三连包，后来发现这三连包一直是打折的，比单买一盒要划算 的多，而且它一小时到家嘛，可以配送，非常方便、啊、 跟着小航和黄浩混，我都觉得我每个月工资虽然没有增加，但是好像能买的东西更多了， 少花点， 对对对， 少花点是点。那我们节目的福利呢也继续把您送出哈，你先抱着吧啊、 哦、好嘞， 那个来不是你这样挡话筒还是给我， 不是我哦，嘿、哎、我觉得还蛮舒服的，突然间 你怎么不睡这儿，真是来来来啊，继续来聊聊看我们这个资讯的话题。刚刚聊过了这个提费降速、 嗯、 啊，不是提速降费，我怎么 提费降速？ 哎，来来来， 那也太黑了。 继续我们这个话题呢，关于这个 升级的话题， 是在7月2号时候啊，就发了新手机了，包括有新的手机的体验已经来了。在三里屯这块，荣耀呢召开了荣耀10GT， 哦，快给我玩一玩游戏吧， 上市品鉴会。那其实呢也正式推出了这个荣耀的 10GT 版和荣耀 V10 的 GT 版本。此前我记得荣耀 V10 已经在6月29号开启了全网的支持升级 GPU Turbo 的技术。 嗯， 而这样一次荣耀主推的产品就是脱胎换骨后的荣耀10GT 版本。 这个好拗口，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是怎么一回事哈。这个上次这个苗山在节目里头玩那个荣耀 Play 那个机子，玩的都不想做节目了， 在这儿啊，我刚刚 升级了，带了是吧？ 今天晚上再 升级了， 今天晚上再借我玩一下，你知道吗？ 可以，没问题。 对，然后这个机子 是当 真的、啊。 发布了具备这个 GPU Turbo 的第一款产品， 嗯， 然后呢，但是很多人就会说啊，你看你这么便宜的手机都支持 GPU Turbo 了，那我们这些卖贵的手机的用户呢， 可以升级。 对，荣耀就说，那我们给大家都来升级， 嗯， 那么首先率先升级的产品是去年，就是今年啊，两款主力产品，一个是荣耀十，一个是荣耀 V10，这两款产品今年是给予了率先的升级。V10跟十的用户这几天如果看到有升级提醒，请务必升，因为升完之后你玩游戏的体验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 我在上节目之前刚刚帮我们另外一位女同事做了一件非常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事情、 嗯、 她的之前呢在上个月买了一个红色赵丽颖版的那个荣耀V10、 啊、 哎，对，我帮她贴了一个膜 我以为说你给他升了个级， 他这个跟我他这个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同样冷，阿凡达是一系列。 哎对， 然后 我不收钱呐、啊，贴膜对不对？嗯， 升级也不要钱呐、啊，对不对？ 阿凡达回故乡可能也不要钱。 对，我们接下来说哈，也就是说这个手机用这个用户你升级之后会获得更多功能。我先纠正很多朋友的一个误区， 嗯， 因为真的我不知道来上你身边没有人会问你哈，说哎我的手机真的我一直不给他升级。因为升级了会卡，这个是来源于很多 iPhone 用户， 对， 主要是 iPhone 用户， 对， 因为每年新机发布的时候或者是新系统发布的时候，他们都想着这个升级到底要不要点一下呢，点了之后又害怕这个会不会影响体验呢，毕竟是老手机嘛。 但是那个圈是不是， 对对对，但实际上呢我还是建议能升级就升级，因为无论是从功能上还是从稳定性上或者是从性能上都可能有一定的提升，当然也有一些厂商会搞一些富油化，但是呢总体来说还是推荐大家升级的，因为现在这个安卓这一块还有这个安全补丁这个东西的存在，会对你这个正常使用还是好处大于坏处。 哎呀，但是真的是太频繁了。真的我要吐槽。 其实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个推送越频繁，这也是厂商一个责任心的体现。 因为它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大家现在吐槽，但是 Windows 那个升级机制有问题哈。其实你会发现说，就是厂商是在不停的给你修改、修复各种漏洞的。 对。 而且，关键是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厂商自己想升级而升级，有都是外界因素升级。举个例子，像上周 Next 那个升级，那不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中国有一些 安全隐患嘛？ 对 ，APP 在后台搞一些莫名其妙的小动作嘛？ 对， 那他为了就是让这个东西不引起大家那么明显的一个感知，那进行了一些漏洞修补或者去升级改换的一些方式。其实这个你看也好，你像这个 GPU Turbo 这个东西，它就是升级完之后它可以让你游戏玩得更爽快，而且不只是升级。这个小航应该用过华为那个 P20，对P20 的有一个功能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拍照的时候那个可以就是手持的夜景长曝光 6秒。 现在荣耀10这个产品通过升级，就是一次升级两个新功能全给你放上 GPU Turbo 加上这个手动的长曝光夜景全给你放上 啊，只要升级就可以达到了。 对， 软件决定就可以搞定的， 就它可以弥补硬件上面的缺陷，是吧？ 因为它 这个不算是缺陷，就算一个额外的功能。 因为它处理器是同一个处理器，这样的话，它利用那个处理器就可以去做 AI 的这种计算。它那个逻辑其实不，好多人以为那个长曝光是一个手持长曝光，其实不是长曝光，它其实是手持的多帧合成。但是有个问题是你手一直在抖。 抖啊。 那么它必须要有足够好的算法，才能识别得出你每张拍的时候它抖了多少，然后再把抖的那些给你合成一套，在一张上看起来是一张不抖的照片。 所以它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处理能力才行， 它需要那颗处理器来计算，它其实主要是在应用那个7970那颗 NPU。 所以是你看只有这颗处理器的能够升级成这个版本。 来， 所以说这个 图片也 可以看几张图片、 啊、对在发布会现场啊有几张图片，看到这个是关于 8GB 的情况。 对， 这个也是首款华为的 8GB 产品。 对，你知道就是华为加荣耀整个系列的 8GB 产品的首发是在这次新公布的一个版本，叫荣耀10 GT 8G 版本。好多人当时以为说华为的那个70970不支持 8G 的内存，然后这个 算是官方答应。 对，然后人家自己出了一个，因为关键是大家有点比较疑惑的是，像 Mate RS 就保时捷设计卖那么贵的机子也没有上 8G。 对、 结果是荣耀10率先上了 8G 的版本， 这让我们觉得还挺意外的。 这个速度玩起游戏得多么的爽， 就是 而且还 有 GPU Turbo。 我觉得我这两天已经快得肩轴炎了，说实话。 是腱鞘炎吧？ 啊，腱鞘炎。 肩轴炎。 不，肩轴炎也快得了。 他玩的是体感游戏啊，还抡的感觉。 不是，你知道，因为保持一个姿势，端着肩膀有可能会。 哦，倒也是哈。 而且你知道吗？我现在发现我这只大拇指已经不能。 消消乐也这么难为人吗？ 对。 消消乐没有速度的那个要求呀。 我把这盒子给你垫着吧，还是来爬的啊？乖。 我想说一下，就是那个消消乐呀和爱消除啊，它是没有速度上，我慢一点也没事，因为它是过关的。但这个我手慢可就被人杀掉了。 也还不能坑队友。 对，所以我现在保持这手这么拿，这手是这么摁。这样子。 来，我们继续来看几张照片，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关于这个 AIS 手持的超级夜景技术， 对， 给到我们的一种全新的拍照体验，真心是好的。 给大家再解释一下，这个技术主要是用来干嘛？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在拍夜景的时候，是手机拍夜景是最难的， 对， 因为手机它的整个的传感器元件， 对，主要还是光学部分，光学部分比相机来说要 小 多 了， 对。 那你要让它拍的比较亮，外面就会有很多噪点啊，因为它的进光量比较小。那好的方式就是多帧合成，但有个问题，就是你多帧合成的话，它不可能合特别多的帧，考虑到计算能力以及每个人手都会抖嘛。 对呀。 结果它是怎么用的呢？它其实是把每张照片拍出来之后，它在看你的手到底抖了多少，它其实是把你抖动部分进行了一个合成消除，然后再把它合成成照片。如果你看一下它 拍完的照片实际上比你普通的照片要小一圈、 嗯、 因为你手抖会有边缘的那个冗余嘛，它就会把它给 自动修剪掉， 修剪掉，然后把它中间合成一个，就会拍出一个什么呢？比如说在夜景状态下高光是不过曝的，但是暗部细节全都有的一张照片，它其实有点像 HDR， 就是一个非常进化版的非常残暴的一个 HDR 的一个版本、 哦、 然后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今年第一次用上它，很多人是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的，因为手机拍夜景到了这么一个地步。 对， 因为比起很多的相机，相机的元器件光学很好，但问题是相机， 对，但是它一般不注重算法那一块，手机拍摄嘛，主要就是其实还是依靠算法，硬件还是其次的东西。 嗯， 那可是这个现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岂不是对华为 P20 这一系列会产生一个价格上的挑战？嗯、 但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有明显的这个定位偏差。 P20 的传感器比这个好，也就是说应该是同样，因为 Mate 10之前也升级了。 嗯， 那么可以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即使是用同样的这个技术，但是因为它传感器就摄像头不一样，所以出来的效果， 对，硬件限制了它这个功能，不是这个性能的上限， 会 限制住的， 也会不太一样。嗯、 对对对、 哦， 来，我们看一张样张吧，这是当时拿华为 P20 Pro 那个手持的夜景的时候拍摄的一张照片，在几乎天全黑的时候所拍到的一张图片，大家可以看看效果如何。 这是法国吗？ 对，这是在法国这个西部乡村啊， 哇， 这一个地方，你看到这种细节是非常的好。 所以说，像这么好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以后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用荣耀十这样的产品啊，也能够拍的类似差不多、 嗯， 当然可能没有它这么好，但是也是类似的效果。 来，这是关于我们今天提到这样的一个GT 了以后会怎样？ 我想知道一下 GT 版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嗯、 来来来，黄浩跟我们说一下。 普通版本，因为八 G 版本，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看到它的价格，它是在7月24号上市， 嗯、 可能在那条公布价格。其他的版本跟现在一样，因为都是软件升级上去的，也就是你现在去买一个，比如说京东上头最新的价格是2599，还有100元的券可以领，就是2499。你就可以买一个荣耀十，然后回家一升级这个 GPU Turbo， 加上刚才讲到这个 AI 的这个手持液晶防抖、 嗯、 全都有了， 特别的好。 哇，今天借我回去玩一晚。 没问题，你今天拿回去好好体验一下。 我可能明天又要得腱鞘炎。 这个我刚刚在上节之前已经帮大家去帮你去升级好那个版本。 真的， 对， 那个哦，怪不得王者也升级了呢。 对呀、啊，它互相要匹配，要适配。 有一天晚上，你知道吗？全服停机一半宿，我都很难过，就没得玩的感觉。原来是为了配合系统。 你可以继续问那半宿，你玩 不只是 开心消消乐。 对，因为其实。因为其实游戏它本身也是在适配不同的新机型的， 对 对, 对， 你像每天每个月每周都有各种各样的新手机上市，那么它为了尽可能让大家玩游戏在不同的产品上玩游戏都玩得好，那么就会采用这种升级适配的这样的一些 别说以前呢，就是在不参与游戏世界、手游世界的时候，就觉得只能看这个手机的外观呐、啊，或看看它的拍照水平。自从那个掉到坑里之后呢，就发现手机之间在玩游戏的时候的效果真差别还很大。 差别很大。 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拿着手机啊，走进不同的房间，比如说外卖来了，我得穿过过道到外面，外面那个屋就黑一些，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屋，就是光源的变化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同的手机型号在反应的速度啊，和最后。 这个光线传感器这个事儿，咱回头可以聊一聊，因为很多厂商不注重这些东西，而且有一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他非常在意这些东西，成天吐槽自己手机传感器不行，而且他买的是安卓旗舰手机。 慢慢来吧，我们在20秒之后要稍微的休息一下，进一下我们的半点的这个宣传时间，半点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现场直播，就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五晚的数码单元智享生活 Smart Life 啊，对，我们感受一下咯，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 来，我们一会儿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 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在半点之后呢，继续来聊聊看我们这一周以来的相关的数码行业的大事小情。而且呢，下面时间要马上进入我们的主题单元了，来欢迎一下我们二位特别来宾，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评论员黄浩以及数码窝创始人主编张超，欢迎二位。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来了。 是的，那么这两位一来呢，我们节目当中就会有一些新鲜的体验出现。 没错， 无论是之前玩投影机，还是后来玩这个手机的评测，还是今天我们来聊这个关于刷脸的事儿。都要朋友们来锁定一下我们的直播了哈！有一会儿想看我们直播间关灯的，一会儿想要看我们这个直播间里边黑漆漆一片，手机还怎么能够通过刷脸识别你的面孔这个事儿的，来马上锁定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面的这个直播间按钮，然后呢进入我们的直播现场。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锁定活力982，以及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收看我们的在线视频直播。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梁山。今天节目特别的丰富，关了灯之后您到时候看看我们都谁是谁。 对，关了灯也能看得见，我们会保留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弱光源啊。 对， 而且我们这个大的这个大屏幕的背景光还是会在的，所以说还是微微有一点点光。 以前我们有的时候说啊，这个手机更新换代，然后硬件的不断升级，还有软件也不断升级，在一个拍摄水平和技术也都在不断攀新高，所以在真正的夜景拍摄的情况下到底是怎样的，平常我们都是语言描述， 哎， 今天我们要实际给大家展现一下。 没错没错，一个是夜景拍照，另外一个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个刷脸的问题， 识别， 对，识别 在这种暗的环境下还能不能认出我的脸。 对，而且我们今天还给这个刷脸啊一会儿会设定一些门槛儿，不光是说戴个眼镜就完了，改成墨镜怎么样，戴个口罩又如何，戴上帽子还能看得清，还能看得懂我不？ 你再说下去是抢银行的配置。 你还能够再穿个脸基尼，今儿没戴啊？ 脸基尼， 脸基尼，脸基尼 好像就是山东的， 对吧？对对 对， 青岛，青岛那边的。 那这个 脸基 尼，你不说这个我都好都忘了啊！ 是不是说明我老了？有没有？ 去年流行的那一阵儿。 还好，这个梗凹回来了。对。 哎呀， 下次可以试试看背影如何？ 好， 看看石壁架是不是朱自清父亲的背影啊？对，然后呢？ 好难识别。 再来说一下关于我们今天的福利的情况啊。先来说说看这马小，那么在七月十五号之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进行留言啊。发帖啊，转发呀， 互动 就可以能够获得 问题、啊、 有机会获得我们这样的一个每天一份的这个来自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时的爆料马小，二十四小时全品类配送服务，每日优先，它不停歇。 没错、 啊， 不怕堵车啊！ 哎，对对对，那另外呢，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相关的国际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的情况、嗯、啊。今天、明天、后天连续三天，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将会在老国展为您体现一下这个全新的音乐感受啊，包括有百余种的顶级乐器品牌等你去现场挑选，更有电音大咖啊齐坐镇，邀您去分享一下电音背后的DJ 们他们的音乐语言。来，继续我们要开始刷脸了。关于这个面部识别这个事儿，我们不得不说这个风潮啊已经持续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大家都开始标配了。 对 对，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来历数一下面部识别这项技术。其实坦白的讲，面部识别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说法、 嗯、 因为你脸上的那、 咱不是说面部识别功能，然后用了几个技术。 对对对、 嗯、 因为其实最早的面部识别反而是那个虹膜。你想想看，虹膜其实在手机上出现了有多早， 当时三星的 卢米亚黄浩略过了一点、 嗯、 早期安卓它那个原生系统其实是有那个面部识别的，那会儿还是二 D， 但是这个东西基本没有在国内生根发芽，就立马就略过去了、 嗯、它是在哪里呢？它是在手机非常非常靠后，比如说有些原生系统机子你还能找得到、 嗯、 它是利用的像叫 Smart Dock 那个技术、 嗯、 Smart Dock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智能锁屏，就是如果它的逻辑是，如果你跟某项东西在接触，比如说它甚至可以限制说，比如说你有一个手环，那个手环跟它一直在接触的话，它是不锁屏的、 哦、 就打开就 相当于蓝牙解锁。 对、 嗯、 Smart Lock 里头有一项其实就是人脸，但是那个时候其实那个人脸呢跟我们很早年之前用到的电脑上那个人脸识别很类似、 嗯、 就是纯二 D， 就是你拿个照片来也能给你糊过去。 对对对，嗯， 现在呢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经过这么多年，首先是硬件在进化，好，我们讲先是虹膜出现了。虹膜严格意义上不是面部识别，是我们节目里讲过嘛，它是 器官识别。 对，你眼睛里的虹膜上的这个毛细血管密布的那个它来识别它、 嗯、 当然其实还有一种识别是不是虹膜识别，它比虹膜识别要 眼纹识别。 对，就是它的实现的方式更简单一些、 嗯、 但是它的精度没那么高，就所谓的眼纹识别，其实就是眼里的你的毛细血管的那个部分、 嗯、 好，这个来了之后呢，然后就开始有些厂商开始用，其实是苹果的 3D 结构光大规模应用在前。 对对对，这是当时从手机上面的这个所谓人脸识别、面部识别，从能用开始，然后变成了慢慢变得好用， 好用 一个过程。 你像苹果的 3D 结构光这样技术呢，我想很多 iPhone X 的用户用了，对它最大的感受是它的解锁速度是比较快的。 对、嗯。 然后呢，而且呢，它是可以用作这个支付的。 对。 因为大部分我们安卓手机目前采用的这个二 D 的面部识别是没有办法执行支付的。 嗯， 目前的面部识别，我印象里边，国内的就是应用支付应用里边还没有接入的，除了这个 vivo 前段时间公布那个技术，但是目前还没有应用。 对，那个其实也不是二 D 的面部了。 对对对， 因为包括像 Find X、像 vivo 的那个叫 TOF， 它都是三 D 的、 嗯。 我们接着说回二 D， 二 D 的这个面部识别有个非常有意思的进化，是一开始先出来了，都没事了。 嗯， 现在又出来了。 嗯， 为什么呢？其实它的摄像头本身没有变化，对你拍出照片它还是一个 2D 照片，但是一它的像素提高了，比如前置摄像头1600万的、2000万的、2400万、2500万， 更清晰。 对，这样就使得它的 相当于采集面部这个信息更多， 信息点更多了。 对 对对， 好，这样的话它是靠什么一项技术的进化来让 2D 识别开的变成越来越丰富呢？ 嗯，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所以人工智能中有一项很重要的细节是什么呢？是图像和图形识别。对，因为你给它的画面的清晰度越高， 嗯， 你给它信息越多，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从里面分析足够多的信息。 嗯， 而且 我们讲过一个事情啊，就是面部识别这个事情，它识别的越快或者效率越高，完全取决于你前置摄像头能给多少的信息。高像素摄像头给出来的信息一定是比低像素的要多的，那肯定会快一些。 那我们想要提问了，说你这么多信息给到我这处理器了哈，高像素摄像头给了我这么多信息，那我是不是会这个处理的时间会长一点，会不会变慢呢？ 所以这就要靠一颗具备人工智能 AI 计算能力的处理器。 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它如果采集的信息越多，它和这个你之前就是录入信息的时候更能快速的匹配。 对， 它有一个这个问题，它不是说每一个信息都会去分析的。 就好比我们拿一把钥匙开锁一样。 对， 是那种一字的钥匙进去更容易开呢，还是十字的钥匙更容易开呢？ 对， 这种匹配可能是同时进行的，可能差别不太大。 这个就好比说，你看我们早年的时候用过一些这种面部识别的一些，不是手机，而是软件，它整个面部识别的过程很慢，卡卡卡， 半天。 对，现在有些手机，完了，转一圈就完了，它的整个的路路是非常快的。当然还有一些不同部分，我们讲过它前置的整个的这种给它的信息越多，它越容易识别。举个例子，比如说有的手机呢它是双摄啊，有的手机呢它是前置有这个景深识别的能力，就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红外的识别能力，或者是说有这个所谓的这个3D结构光的能力，或者是它的那个摄像头它本身是叫多 pixel， 多 pixel 本身那个摄像头呢，它是拍照的时候它既可以传递这个图像信息，它还有景深信息。景深信息就能把你的人脸跟后背景给区分开。 对， 这样的话它有个好处，就是不会让一张照片过来也能给你轻松解锁，因为照片是一个平面， 没错， 三 D 识别。 但是那个三 D 哈，就是那个景深，它可能没有办法特别摘得清你的鼻子跟你的耳朵， 这种距离很近的时候， 对，它这是一个平面。 对，所以要我们要才够会发现，这个欧洲人哈，对，比较明显一点，他们那个鼻子啊和耳朵离得比较远，他们那个鼻子够高。 他们无论吃多少，胖成什么样，脸都是窄的， 就是很有，就是很有立体的，对。 对， 我就是饼子脸，人家就是这样的。 所以一会儿会讲到一个你感兴趣的事情，叫3D 美颜。这个也是面部识别应用的一个部分。 面部重塑。 对，因为有些现在的 面部重塑， 可以怎么理解？ 重塑。 因为现在有些的手机产品，它美完颜之后，大家会觉得说，尤其是亚洲人美完颜之后，觉得脸是平的， 对， 脸 给你抹成一片了， 就变成了这种妖精脸啊。 对 对。 好，我们刚才说到了它。眼镜，我们来说现在我们能见到的一些种类吧。最常见的种类挂了一个非常就是高大上的名词 AI 面部识别。 哎呀，这个人工智能面部识别是什么东东嘞？ 但是你看到这个就意味着它用的摄像头是最普通的那种 啊，我意思怎么来？ 就是它摄像头的信息不够好，就需要算法来弥补，所以它就对 AI 有要求。当然现在国内有一些比较好的大型的这个 AI 的这个算法的开发商，举个例子，像商汤啊， 商汤之类的， 像这个还有像这个旷视，他们都有比较好的算法。 那我想知道是这个买这个 AI 的技术要贵一些，还是摄像头升级贵一些？就哪个成本更？ 你要算下来一个产品的周期，算下来肯定是技术要贵一些。 对，但是有个问题，比如说技术买过来是批量买的，摄像头是你要单个算成本的， 对对对对， 你要怎么算？ 就是你如果量够大的话， 那其实是 市场占有率足够大的话，那技术肯定要更划算， 技术肯定更划算一些，因为我是批量 多了， 批量采用的。 咱们作为消费者，应该想不到这一点。 哎呦，我 对对 可替他着急了， 替企业着急啊，替厂商着急、啊。 小本儿别赔了 啊！真是 好，在这个 AI 面部识别技术上头呢，往上升一点。就是有这个所谓的带景深的，用这个 dot pixel 的 2PD 的这种设计的，因为这种设计产品呢，一般来说有两个优势，它在这种效率上头和安全性上会更好一些。好，在此基础上呢，再加一点，我加个红外。红外的好处就是说，红外其实大家有个误区哈，红外面部识别没有 3D， 它其实也是 2D。但是呢，它能在暗光场景跟黑就比较黑灯瞎火的时候，或者是你的面部比较复杂，举个例子，有好多的产品你到强光下它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比如强光照射你的脸，它可能会产生你的脸跟 就是反光的太严重。 对，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可视光线的一个增加， 就是、 增加一个非可视光线。 你看全黑情况下，你自己跟家拿电视遥控器摁电视，还不是能开开吗？对不对？没光也行啊，对吧？红外线嘛，还是靠。 那你得对准了呀。 有的是可以靠反射，比如说你举例子，电视遥控器，你经常可以对着墙， 对着墙啊， 你的那个电视就 过去了， 就 那也是个角啊， 对， 啊，得是个角吧。 对对对，它一定会有一种技术的局限性， 对 吧？嗯， 好，就是我在厕所摁一下，肯定穿透不了。 现在遥控器可以，现在的遥控器可以，那种蓝牙的 蓝牙遥控器 可以，太吓人啊！ 太可怕了。 来，就是、我们继续红外那个事儿、 就是狗在地下踩遥控器，你家空调开了， 对， 有这可能性。 最恐怖的是，我可以做一个蓝牙遥控器控制我们家隔壁家的空调。 啊，你得配对儿。 哦哦， 对呀、 啊， 对 的 啊，厂商比你想的要靠前 多了。 那就有一天我可以混进我们家邻居家，给他配上对儿，然后 这图什么呢？ 图费他们家电是吗？ 吓唬的， 这都是什么邻居啊？我的天哪！ 好，哎，或者如果再可以配对儿，可以控制他们家的 WiFi。 我简单给你出个主意，有些手机支持这个快速配对的，你拿个手机带红外那种，就去商场里边也 是 关他们空调 的。有手机带顶部是有这个红外遥控器功能的， 愁死了，真是， 你就可以去遥控。 真没想到 Lighter 你比我狠，你要去商场。 广大听众不要学习这种操作。 去商场 这个 P20 就有啊， 对对对，红外，对 P20 底下这个小圆点能看得到，这就是红外。 对，小航一按，啪叽，这屋 对它都有一个智能遥控器功能。 就这个位置，大家能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圆点。 对，这种功能，大家尽量不要在公共场所使用，以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没错，当然这个红外呢，其实在暗光条件下 OK， 但它有什么别的局限性呢？这个 它其实还 强光下，它在强光下会弱一些， 对， 表现会弱一些。 但是强光下你有正常的光线可以用吗？ 对啊， 它就是为了来弥补那个它的一些部分的 各种短板嘛，都补齐了啊。 再往上。就是我们要讲到的 3D 的两项技术，一项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分级游光，这项 iPhone X 上用了，而且最新上市的这个 Find X 上有 3D 结构光。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单独聊一下那项技术，叫做 TOF。 TOF 这个技术它的英文其实翻译出来跟那个跟这种就识别技术没有关系，叫 飞行时间， 对，它叫 Time of Flight。 飞行时间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面部打给你打了一个光的投影，但是打到你的脸部会不从不同地方反射回去，打到你的脸部的每个细节上头，其实它反过去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那肯定啊， 这样它就会在里面构形出一个你的脸部的一个景深的细节图， 就很像这个咱们这看地形这个等高线的感觉。 哎，对， 哎， 然后 这个在科幻电影里面见过， 对 对， 对， 是不是？ 然后你想一下哈，它现在能做到的技术，现在能做到是30万像素，比如说你脸上是有30万个点识别点打过去的， 哇， 对，这个是需要硬件支持了。比如说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索尼公布了一款全新的这个 TOF 传感器，它就是 VGA 级别的嘛， 就是30万像素。 对对对，就是30万像素。就前段时间我们提到这个 vivo 这个技术，也是基于这颗传感器。 但是其实坦白来讲， TOF 这项技术本来其实它本意上不是用于做面部识别的，它可以用非常多的东西。面部识别是它有这个 3D 立体的这种构造后的一个副产品，相当于是我们上周的时候是去了上海的 MWC 的现场，然后呢也在现场去正好拍摄了一些现场的一些体验的细节，因为现场啊有人在做那个 3D 立体的那个构图，还有一个苗山非常喜欢的功能叫 3D 美颜，就是这个技术所带来的。还有以后你会更喜欢叫 3D 试衣。 3D 试衣， 以后我不出门了， 之前皇帝的 你们在网络上看到的我 都是假的， 就是 可以实现， 真的我 由 TOF 可以实现，比如说打到你身上，从你身上传递出来你的一个景深信息，然后跟电脑去合成，给你今天换了一件衣服，比如说今天你穿的是这个灰色的衣服，结果看播出去看着你穿的是件红色的衣服，这个是有可能的。 哦，那我 以后就再也不用买大牌子衣服了，就穿假的就好了呀。对不对？ 对，以后万一 TOF 一天有那种几百万几千万像素的话，哇，那个在 人人都可以穿 LV， 我的天哪， 这个是可能的， 对， 这个真的是可能的。 至少在照片上我什么牌都可以穿。 我跟你讲， 是是 咱们这档节目茶道梦工厂会开个新单元，那个时尚穿搭单元 试衣间 就可以有现场的虚拟试衣间了，对不对？ 就是一切活在梦里，是吧？ 实际上没有。其实在日本的话，有一些这个服装品牌，他们已经在和这些高新技术产业的公司在合作搞这些东西，试衣镜，这些东西非常可能会在 比你想的是短时间内会投入到商场里。 就举个例子，试衣的人太多怎么办呢？你现在试一下这个，因为有的人上身之后跟他看到的本身是不好看的，还有些时候 size 可能不太一样，你可以挑我要这个 size， 哎，这个 size 看上去怎么那么窄，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更换。 对， 这个都是很有意思。 还有一个周边的东西，皇后可能不清楚，我给大家说一下。随着这个美颜这项功能的这个慢慢衍生，慢慢的会有一些化妆品公司会搞一些，替你试妆的一些， 3D试妆， 对对对，试妆的一些镜子之类的。 不会是颜值？ 对对， 颜值不 足。比如说咱现在姑娘们去这个化妆品商场里边可能会去试妆，但到时候可能会就是不用去试妆了，直接在那儿镜子那儿一坐，可能会面部什么效果都出来了。 但是拉特，我会觉得这个功能不太好。好多女孩子们愿意去商场试妆的原因是， 都为了试了一下， 不，她是为了要去自己不用化妆了，试完整个一个完美妆容去上班。 哦天哪，哪有这么 多 这样 的？有很 多 这样的人呢、 这个需求就不太好满足了。 对来吧，我们先看视频。 好， 这件视频呢是在这个上周 的 MWC 现场， 对 啊、带给我们这样一段相关内容， 对， 很丰富，我们一看便知，好不好？ 而且关于还有这项技术什么时候大家能用得上，里面有这样的信息。 来，一起看看视频小片。 是 vivo 的产品经理王兆峰啊。TOF 这个技术呢，其实就是为我们的手机带来 3D 视觉的一项技术啊。我们的手机受限于平台和算法，它其实一直看到的图像都是平面的，但人眼它看到的是立体的，所以有很多问题其实手机解决的不好，比如说导航、实景导航，还有美颜等等这样的功能，它做的不是很好。那么 TOF 它因为具备了立体视觉，所以它看世界就能最大程度上的跟人眼看世界是一样的，于是它在比方说做实景导航啊，比方说做美颜啊，拍照的时候就能做得更加优秀。我们做了面部识别的支付我们因为 TOF 它的深度的这个视觉带来了很强的安全性，所以我们以后的面部识别是可以做支付的啊。另外呢，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的美颜以前都是基于平面做的，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基于 3D 的模型来做这种美颜，还有布光、脸型调整啊，甚至体型调整都可以来做到。另外我们像我们解释的那个试衣功能啊，我们买衣服的时候经常会遇见买家秀卖家秀这种买到看到不一样的情况，所以这会导致很大的这种退换货的情况的出现，这样浪费了很多的资源。那么我们以后通过这种 3D 立体视觉，我们可以给衣服可以给人都建立一个模型，然后在手机上就像照镜子一样把它搭配在一起，它的材质质地大小等等都可以在手机上直接看到。我们会在未来把 TOF 3D 超感应技术来量产。 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vivo已经克服了 3D 功能本身跟外观的这个冲突，请大家在我们的新产品中敬请期待。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一段视频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和现在的一种交织啊！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而且我觉得啊，这个事儿真心是特别的靠谱的一件事情了。这个 TOF 就是 TOF 啊，这个 Time of Flight 飞行时间，给到我们的可能功能，现在仅仅是看到了视频里面这样的功能。 对，它现场展示是这么几个，看到了一是有那个 3D 建模，有两种 3D 建模，一种是你自己头转。因为他得这样的去检测你嘛， 对啊， 一种是他做了一个这种立体旋转的架构， 360度的一个机器， 就是你站在中间，他会在这哎 转一圈， 转一圈去构图。但说实话，这个功能其实平常用的比较少，它是一些行业用途用的比较多。 对， 那它里面讲到了，产品经理讲到了一个最重点的是，它马上可以用于这个 3D 的面部识别 和支付， 以及 支付， 对， 它是跟微信已经做好了这个支付的合作的。 嗯， 这个事情上就是让以后的刷脸支付变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因为现在我们的安卓手机大部分是不能刷脸支付的。 哎， 还是得需要用指纹。 Pay 的话怎么办呢？ 不可以，现在已经上市的手机还除了 iPhone 之外还没有 它其实就是无非是端口上接入，是接口上加入了这么一个支持而已，因为它的安全系数比较高。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你看后面中间还有一段是什么呢？它可以在那玩体感游戏。 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项技术其实，你像早前我记得有电视机上采用过类似的技术，电视机和游戏机，游戏机其实 对微软嘛，微软还有这个任天堂他们还有这个索尼都搞过类似的东西，但实际上由于这个硬件的发展，它这个实现方式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对，所以其实这项，而且你看它的距离很远，你注意到哈，在玩游戏那个画面上头，其实那个手机离人的距离有足足有3米，它为什么比 3D 结构光要更好一些？是因为 3D 结构光你必须在近距离1米之内，离远了 就不行了，识别不了了， 照不到你的。对 ，TOF 的最高的距离最远距离有3米， 就是基本上你在家里边的客厅里面。 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这个 vivo 这个技术展示是基于现阶段的硬件的，它可能到时候投入到这个实际产品的时候，已经有了更新的硬件出来， 新的处理器， 它可能会更远， 对吧？ 对对对。 那个我说一下，它尾巴上它的那个高管，就是它的软件负责人说的那句话，他说我们跟这个形态之间已经没有冲突了，和谐了。意思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之前大家现在很喜欢 Next 跟 Find X， 那是因为它没有刘海。 对， 大家就在猜说，哎，你是不是中间能把刘海干掉？ 对啊， 它其实在强调，在尝试一件事情，是屏下的 TOF 不原器件， 就是也不再需要去再升级个什么东西来了， 没有机械元件， 哎， 也没有刘海，就是个全面屏。 哇，这怎么克服啊？ 这个感应元器件在屏下，这样的话用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虽然现在觉得可能看惯刘海，觉得刘海也没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但是总觉得凹一块挺膈应人的，但是如果真正能做到像 Next 或者是 Find X 那种完全全屏幕的，大家觉得哎还是很漂亮的。 当然了， 所以你看现在未来能做到这种光感应元器件，或者这种也能做到屏下，这个其实就是慢慢的在消除大家对于就是相当于说试图做到两全也能其美，就是功能性跟它的一些外观特性。 如果大家对这一块关注比较深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面板厂商的动作，因为这个东西是需要这个面板厂商叫 AMOLED 的这面板的严重支持的，它可能考虑到一个 AMOLED 的透光率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如果你对这方面感兴趣，可以不光关注一下这个手机厂商的动作，关注一下这个上游的这些供应链的动作，也是能看出来一些痕迹的 趋势。 你看看现在啊，屏下指纹有了，对不对？屏幕震动发声有了， 有了。 未来连屏幕下的摄像头这种传音感应技术都有了。这样的话，你的手机就不用再担心说我还要在那抠个孔，然后还要在那挖个槽。 对，不光是屏幕这一块，而且包括后续机身方面是肯定不会有任何按键的。 而且这样更好做一件事情，防水。 就全部都封个圈，这个胶 它在里头，它不用在外面开个孔了。 而且对这个设计方面考量也更好一些。 对， 以后也许苹果就再也不可以用你的手机进水了这样的说法去说你该换啦这样的东西，对吧？扬声器已经也解决了，就是唯独现在就是这个充电的方面啊，无线充电目前好像也是厂商们没有那么热衷。但是 苹果推出之后，现在大家还可以热情度比前些年要好很多，因为前些年最早说，咱能说到的大厂在推的就是诺基亚，其他的大家就想不到有什么一直在推的了。 哦，然后三星后面是接入的比较快的，国产厂商里头现在是这个小米是走的比较就是比较快一点 的。对，从现在的情况看，是今年下半年到明年这个阶段，可能是大家这个高端机可能会标配。首先， 坦白讲啊，就是像无线充电这么好用的技术，我们真的不要求它充多快，但是真的我不用来回拔它，先去晚上睡觉之后一摸一下在哪里头，帮灯扔上去就可以了，真的很方便。真的很方便， 皇后真是个喜精。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 睡觉是不是就这样子的？ 他就是个演员， 我真的演的。 其实我觉得应该推那首歌，那个演员那首歌，对不对？ 哎，你觉不觉得他演完了之后，我都觉得这个产品马上就要上市了。 就是，但是现在无线充电的问题在于它很贵，买这个配件 还好啊，99块钱充电板贵吗？ 嗯， 现在靠谱品牌的100块左右还是能买到的。 对， 像三星的那个二代立式，现在好多也是就是120左右的。 有一些可以立式或者是卧室一个二合一的功能，就会稍微贵一些， 对， 要好几百块。 200多就三星那个。 对，不过苹果后边要上市一款他们官方那个。官方充电器特别特别贵， 对， 差不多得1000多块钱。 那官方充电器里面还有处理器，你受得了吗？ 为什么？ 它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塑料版的 iOS 系统，加上有非常多的线圈，要比一般的无线充电器成本本身就要高一些。当然，它有一些苹果的附加值嘛。 但我为什么要一定买它呢？ 因为它搭配苹果的设备使用会有更好的体验。 苗山想了一下，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的。 苗山想了一下，我花更少的钱其实也可以做得差不多，那我就卖更少的钱吧。 对啊， 所以现在 你不然的话其他的那个配件厂商还活什么呀，对吧？ 这倒也是，但就是苗山到现在他的手机依然还在用 iPhone 7。 我觉得之后的并没有给我太多什么区别。 你不需要无线充电，你的手机不支持， 不支持无线充电。 哦，真的、啊、 再见， 我的7都已经不支持了。 对， 老板，你看我。 好了好了好了，来继续聊回来啊，关于这个我们的面部识别这个问题。 对， 刚刚我们有这个小片啊，有视频能够了解了一下。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们要稍微的听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正在直播，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了解更多我们的直播信息和相关的内容哦。 思念和新的机遇。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赢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Teaching, Style, Fitness, Makeup, Tra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地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策，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听到这儿，看到这儿，我们回到了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第三个时段，我们的志向生活数码单元。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 大家好，我是苗山。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二位来宾呢，刚刚我们也聊了半天了， 没错 啊。这个相信朋友们也是期待多时了。如果呢现在还没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话呢，就有点话来不及了， 要关灯了， 要关灯了啊！对，很快 关灯了。 天黑请闭眼， 又不是那个什么今晚打路。 有 是这个也看是我们节目老听友哈， 是不是？ 对不对， 你是不是看了我替班的时候 啊？你还替过那个班呢？ 真的 晚上不睡啊？ 我们镜子外不是什么镜子外，玻璃外的同事们已经笑喷了。 哦，那个节目明明是一个心灵鸡汤， 对他们觉得你傍晚的时候那样，怎么晚上就这样 呢？是吧？哈、啊，太不是一回事了。那么下段时间，我们要邀请各位可爱的听友还有网友们来跟随我们的声音和画面，一起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看不见的视频节目。 最后一些时间，最后的机会啊！ 对对对， 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同时微博以及直播平台都欢迎您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马上就要关灯喽。 是的，那么一会儿呢我们的嘉宾会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表演区，向各位网友们去展示一下这种神奇的手机的面部识别功能的大评测。啊、我们导播老师已经准备好要关灯了哈、啊， 门都打开了， 真是随时准备要拉闸了哈、啊。 现在 我们 趁亮，对，趁亮你们俩过去。 感谢二位这个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就怕一拉闸，他们走过去咣当一声 就 摔地上， 是吧、啊？来，二位可以先坐好啊，找好自己所喜爱那个颜色的凳子，先坐下。坐下了以后呢？我们 他们俩还想摆一摆，对他们俩，哎呦， 因为你是皇后嘛，一定要坐黄颜色的凳子。 对， 是是， 你们俩还可以摆一摆啊。 一会儿呢是这样的，一会儿呢 你先拿着那个麦克说话啊。 一会儿是这样的，一会儿来是背对着大家的， 因为呢我们要让大家可以看到说录入的那个过程。 嗯， 现在我们拿了这些手机产品里头，已经把我的那个面部识别给关掉了。 哦， 然后呢现在 从录入开始展示。 对，我们要从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讲到产品开始，先从那个什么。AI 面部识别这款手机开始， 我们面向镜头啊，好好，哎，对，不要，二位都记得不要这个背对的镜头哈。 好， 哎，对， 对 ，Lighter 的背对的镜头，对， 好， 我正对的。好，现在演示的是一款只卖1499的产品 ，Moto 的那个轻友 ES 这款产品。 黄浩，你可以再往你的右边去一点，哎， 好。好，其实这款产品呢，它就是用的最传统的、最普通的这种，就是 AI 面部识别的技术。 嗯、 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千元机也有这样的类似的一些技术。 做这个算是标配功能吧， 因为它这个在硬件方面不会增加成本，然后算法方面平摊下来可能也没有多少钱， 对对对， 大家都会加入它。 很多老的千元机、老的产品，甚至给个软件升级就有了，因为讲它是算法嘛。 嗯、 好，现在我们来， 哎。 我 先摘掉眼镜 。友情提醒，所有的面部识别都是让你摘掉眼镜的时候录入的。 我跟你讲，这是今天我头一次见拉特摘眼镜的样子。 哎，挺帅啊、哦！ 真的是 挺帅啊、哦， 特别好哈、啊。而且现在特别流行抖音有一个话题标签叫做该摘眼镜了。 为什么是这个？ 哎、我不知道他们这流行这个摘眼镜这个东西。 好，来，我们来展示一下 录入的效果哈。 对，录入的效果，看时间多长。 看一下，先来。哎，稍微等我输入一下。 一般来说，在你进行那个录入之前，都需要你再经过指纹识别，或者是经过就是输入那个密码，要再经过一轮，因为它得确定你是这个机器的机主，才能再进行录入。 嗯， 来， 好，我们现在试验一下，开始录入。 哎，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 这么快？ 对，最后你都看到说他就转、 就是、 转几个圈。 你知道苹果那个录入要录入半天啊， 当然了， 还要录入两遍呢、啊。 他一个录指纹都需要那么久，就别说是 对对对。 然后给大家再提醒一下，有的这个手机现在支持这个面部识别之后，就是解锁的时候它支持绕过这个锁屏的，这样的话可以直接拿开、拿到手机之后，它如果亮屏之后可以直接进入这个操作界面主页这里边、但是呢有些手机是不支持绕过锁屏的，也就是说你必须得先进入这个锁屏界面然后再进行这个面部识别、所以说有的可能会相对方便很多，大家要注意一点这个、 好。 然后还有些产品呢，记得有些我们这也是 AI 人面识别，然后我们来给大家来一会儿展示另一个手机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有些这种 AI 的面部识别的功能它是有些特别好用的功能，比如说当我从兜里拿出来的时候你会有动作，它就是拿起亮屏解锁，你就不用再手动的去按那个电源按键了， 是一系列动作它自动完成的， 这是一气呵成的一个动作。 哦，这个真好， 这个设计就很好。 嗯， 对， 这一款录完了， 好，已经我们是否可以说我们今天都准备了哪些手机的型号，然后一个一个测试。 对，刚才这个我们先录入手机哈，刚才这个是 Moto 的青六 ES、它是我们用作 AI 的一个代表、但是其实我们讲 AI 面部识别不是只有便宜的手机才有，我们准备了一款比较贵的也是具备 AI 的能力的一加六。好， 一加六， 我先进入 等于七。 贵的手机呢，大家会意识到说它的整个的这个手 一加六等于七。 微博上大家形容就是那部等于七的手机是会这么讲的。那我们就会来想一下说，比如比较贵的产品，它在某一些这种体验上头是不是会更快速一些、更好一些？ 看一下这一款手机在进入之后，它会提示大家在尽量明亮的光线下正面使用手机录入。来，我给大家。 国庆的环境其实是非常好的， 对，这个 非常好的环境。但是如果你在家里头，尤其是啊，在有时候在你在家里头或者是一些办公室的时候比较昏暗，有时候会发现录入出来的东西后它的识别率比较低。 对，而且还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录入的时候尽量在自己周围这个不要有反光的东西出现， 对它会影响录入的情况。 而且你如果人是阴阳脸的时候最好不要录入，这样的话你都会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一些。 对，哎，我先开始一下。 好， 它这个需求要一个距离， 对， 哎，好， 也进去了。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 对。刚才其实你会发现说，它因为监测到了后面有那个亮的灯的光源， 对， 它就暂停了一下，让你拿近一点。它会有很多的产品会有一个那个你的头像的一个框，会把那个头像框在里头去。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款手机它有一个屏幕补光功能，因为它这个没有红外的传感器前置上，所以它加入了一个屏幕补光，相当于在暗光环境下，它会把屏幕闪亮，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补光进行解锁。 好，这个是一个也是 AI 识别，但是是比较贵的产品。你看它就有了补光那个功能了。 对， 好，我们来拿一部具备红外识别功能的。这部手机是在上个月发布的小米八。 小米， 它当时宣传的就是它的整个具备一个红外的面部识别能力。 嗯， 注意一个事情，来，我们把刚才那部这个一加拿起来，来，我们俩比一下，都打到那个我们的那个屏幕上。 已经解锁， 对，特别快， 太快了，太快了。 注意一下，他们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刘海的中间的凹槽的空间是不一样的。 哦， 因为比如说大家很多人吐槽说国产手机的现在刘海做的很小，为什么你 iPhone X 或者是手机要这 么 宽？因为它里面要塞更多的元器件呢。 嗯， 比如说三 G 结构光也好，或者是这个具备了红外线功能了也好，它里面要塞下来的元器件其实是比普通的AI 人脸识别，因为就里面就是个摄像头和一些什么光感应器，不需要这些部分。所以当大家看到说有的产品它的这个中间的那个刘海的槽比较宽的时候，其实它里面塞的元器件 更多， 也是多的，因为它的功能更多一些。 有没有那种就是明明塞的不多，但是 塞的 好长的这个刘海？ 还真没有。对，真没有。 那以前 呢？正常来说也是一个额外的负担。 对 了，也是。嗯， 对。 有没有那种呢？就是明明功能挺全，但做了一个美人尖儿。 就是他诚心要那个造型， 也没有吧？ 你看锤子那个，其实它也是很传统的 AI 面部识别， 嗯， 它也没有什么特别丰富的其他的功能， 嗯， 包括夏普那个也是的。 来，咱展示一下这小米八这个录入。 好，展示一下小米八，这款的录入。 这个提醒有点多。 好， 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提醒，还是比较重要的。人脸识别安全性低于图案密码、数字密码、任何密码和指纹。 作业低于指纹哦， 他会说人脸识别的安全性要低于其他所有。 对对对，但是大家注意，是基于这一款手机的 小米八这一款啊。 手机可能会被你的照片、面貌与你长相相近，或者是这个相似的物品，居然还有相似的物品， 那就是相片呗。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还要注意一下这个安全性的问题。还有下边还有一个 窝头，然后一识别窝头解锁了。 对对对，然后下边还有一个这个露露的提醒。 那我想说的是，阿凡达是不是输入的时候 可以 蓝精灵 解锁？对，蓝精灵可以解锁阿凡达的手机。 蜡笔小新，你拿一个马铃薯可能就解锁了。然后它下面还有一条这个关于露露时候的提醒，就是说保证五官清晰可见，避免佩戴帽子、墨镜、口罩。哎，这三样东西咱都戴了，一会儿都得试一试。然后保证光线充足，避免阳光直射。以及 怎么这么复杂、啊 其他就没有了。 对对对， 就是有的厂商其实像小米，我觉得做的是比较负责任的。 我觉得 他会把他的风险跟他的权放进去，因为其实我们在节目里头也很多次的讲过，就是大部分的这种人脸识别安卓手机上呢，目前不能用做这个支付，就是因为它的安全性。比如说解锁这种东西是 OK 的。之前我们在做国美那期节目的时候，其实你看国美就是怎么用的，就它只用做一些比如说信息的这个部分，但如果你要进安全模式。 嗯， 你得用那个虹膜，对， 一个安全级别来判断你这个功能适用于哪个方面。 对，哎，对。 然后比较尴尬的是小米这卡机了。等一下，我们再重新进一下。 好好好， 可能是你演那个念太长了。 没关系，没关系。那我们可以再试试看其他的，就是说，刚刚那些个手机， 它有个限制，它必须让你看完几秒之后才让你按下面那个按键。 哦，就是一定要阅读清楚之上的所有的这个条款之后才允许下一步。 对，然后不好意思又卡机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哎呀， 小米今天可能输在起跑线上， 出师不利啊，小米八今天。它虽然说镜头的后置双摄跟 P 二零是一样的 ，but 呢 ？but 它会让你先阅读四秒这个提醒信息。 好， 然后 下一步 再下一步。 我觉得这种配置其实对于它来的个免责来说是 等一下，刚才那个不是卡机了，是它刚才一 四秒， 不是它一进去就录入完了。 但是 这么快， 我提醒一下，刚才这个情况，我把这个正面朝上，它也是同样采集了信息，没有进行这个人脸的侦测。 宜家那个是有人脸侦测的， 对， 它录入的是什么信息不知道。 看一下能不能解锁。 他现在 已经可以解锁了， 是有点 他的，但是他的录入非常快， 对啊， 就是属于一下子就录完了，就是你没有那个过程。 不过我觉得这个有个 bug 的地方在于，他什么都可以录入。 对呀、啊，那上面是个灯也可以录入。 这所以他说要物品吗？ 以后没有这个灯还解不了锁了，真是。 对呀、啊，蜡笔小新没有土豆还解不了锁了。 来来来。我们再来翻其他的，我们来翻两个是带有虹膜的产品，这部手机大家很熟了， 国 美 的， 这是国美的， 国美的那个。 所以我们要来演示一个是，一是面部的输入过程以及虹膜的录入时间，虹膜就比较考验录入时间了。 虹膜你要死盯它才行， 对， 对 就会 要瞪开双眼。 我想看黄浩录入虹膜。 黄浩，请面向镜头，直视前方，瞪下双眼。 现在已经开始了，我已经进入了，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虹膜录入的画面。 虹膜录入的画面啊，来看一下。 他这个是不是还没删除呢？ 我觉得有可能，是不是因为这个张超他是在背着这个光的方向， 应该是还没有删除。 哦， 所以 的，对， 要先把黄浩之前那个要删除， 然后对我先要把它移除。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黄浩同学他这个识别的时候瞪大了双眼。 哎，对对对，这个瞪大双眼。 你看，我们是不用瞪，就直接移过来。来，先看露露这个 面部识别，好，拉平自己的脸。来，继续看一下哈。 光线过强，你看到没有？他提醒了光线 过强，对。 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 好，只能把用头把光挡住，然后这样再录入了。 因为有的时候曝光过度的话，会掩饰人的这个。 你转回来，你看，虹膜为什么光线过强会影响？因为它里面是有红外光反射过来的，这就是我们讲过了。所有的 好，录入成功，这个速度还是蛮快的。 嗯， 比我之前体验的三星的老款机器要快。 那三星的新款机器录入怎么样呢？我们也拿了三星的新款机器， 好， 这是三星的 S9，今年新上市的产品。 对，还就是舍不得用，还带着个壳。 S9 的价格上是不菲的哦。 肯定啊，那这种高端的旗舰机型的话该怎么样呢？我们来试试看三星的 S9 的。 咱先录入面部识别还是 先录面部，就 先录面部识别。 手机在录入面部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有的手机既有面部又有虹膜，像后面这个 对 面部的，然后我们可以先录入一下，将手机保持20到50这个距离。 好， 好了，面部已经采 了，也很快 ，对， 因为这个 比苹果的快。 我要讲一下，这个三星的前置摄像头也是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部分，它前置摄像头是自动对焦的， 哦、 也是有景深的， 哦、 所以这样让它在对焦的时候更快，录入时候更快。 哦，怪不得。 下虹膜，稍微等。 看看它比前代产品有没有什么进步。 三星的这个虹膜识别这个提醒我给大家念一下。 也有很长的一段话要说。 这个完成注册后可以直视手机即可解锁，为获得最佳效果，请在室内设置，注意这一点。室内设置虹膜识别，避免阳光直射。刚才咱录入另一款手机的时候，它就有一个提醒。 对，其实是因为这边有。 对，这边有光线。还有说是。不要佩戴眼镜或者是隐形眼镜，都会影响收入。 哦，隐形眼镜也不行。 对，然后眼镜的话也， 因为隐形眼镜有的是有美瞳。 对。 那它就会对你的。 所以苗山今天就肯定不行。 对，我是一个阿凡达的眼睛。 所以你就只能用那个面部识别，不能用这个虹膜的部分。 大家可以注意一点，这款手机是支持多个虹膜录入的，但是刚才国美的只支持一个。 哦。 然后我现在开始了。 好，开始准备。 哎，非常快！ 你看这个，在这个情况下就可以录完了。 刚才国美那一款这样背对这样光， 这不行。 但是你想，那是一款8999的手机， 这是一个8999是吗？ 这个版本的是5799。 对呀，大家差了多少钱？ 然后这个就是完了， 对， 那就先这样，先试一下下一个， 差了7倍， 其实就已经完了， 可以开始设一下解锁了， 对， 可以关灯了， 对，我们先要说一下哈，就是对于面部识别其实只是一个识别的技术，那很多厂商除了做面部解锁之外，还做了别的事情，那我们先。这样吧，我们先保持现在这个光，因为这个光是比较接近于我们一个常见的一个光。 对对对。 然后呢，先来看看每部手机它的解锁的时间， 然后 一会儿再来关灯。 关灯以后再来试第二次。 先测试一下正常。 正常的光线啊。 好。 这一款是摩托罗拉的第一款录入。 1499的青釉 ES 是一款非常常见的千元机的产品。 可以看一下，现在是没有换显屏幕。 对，现在目前是这个黑屏的哈。好。好，要稍等一下，感觉是 已经结束了， 还是很快的， 就是属于 应该是有点反光， 对，它属于等一下就可以，然后注意一下哈 ，Model 这个产品是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距离，这个是识别距离， 对， 这个距离大概我们目测大概有30到40厘米， 你测试一个动作，就是从开着屏从兜里拿出来，它能不能立刻就解锁，还说你要等一下。 要等一下，立马解锁。好， 但是它有一个动画的效果，可能会稍微慢一点点。 有时候动画效果会拖后腿。 典型的千元机产品。 对， 但是它还是需要一点光源的。 1+6， 好， 你也用这个动作，就是底下拿出来，因为大部分人其实都是从兜里拿出来之后这样一下。 对，也就是说我们不再需要按那一下了。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流畅啊， 非常快了， 这个速度很 流畅啊。1+6很流畅， 6非常流畅。 因为我觉得刚才那一款还是需要有一些其他光源的折射啊什么的。 对， 伸直手臂都可以。 对，你看这个就关不了屏了，因为一直在解锁。 对对。 所以这你就看出来，高就尽管都是 AI 面部识别，但是贵的手机因为有比较好的前置摄像头 和 比较贵的 器， 不是以及处理器，所以它的整个的算法上面会好一些。 而且在大家没对比之前，可能觉得那一款也很快了，但是拿到这一款觉得更快， 对，飞快啊！好，我们再试第三个， 我们来试一下，是哪一款？红外的小米8 ， 小米八， 嗯， 还是刚才那个动作， 对， 来还是啊。 这一款也是非常快， 也是非常快。 再重新试一下，它 这 个距离 基本上来了就能试， 跟刚刚1+6的体验是非常类似的。 因为他们俩都是骁龙845的处理器 ， 他们整个运算能力在 AI。 他们俩价格上 是 差不多吧？ 抬手感应的，就是说你抬起来之后，它自动唤醒屏幕，然后还会。 你看，不用按任何按键， 对， 不用按任何 按键， 抬手亮屏。 我说 他 们俩的价格呢？ 价位的差别呢？ 其实是一个价别，因为小米八是才2700，就是2700到3500这个价位段，然后1+是在3000到3000 顶配是在3900， 对， 其实都是3000档的产品上头， 对对对， 他们俩也是比较接近的产品。 嗯 嗯，好， 好， 我们再往下看虹膜这个部分，有必要讲一下哈。我们先来看一下 国美 这个，国美是这样子的， 我还挺期待这个的。 注意，国美有一个问题，国美的虹膜不用于解锁 啊，它只用于信息安全。 对。国美是面部识别用于解锁，因为早年的时候用虹膜解锁特别慢，所以呢他就识别说我在不同的上头用不同等级，咱们在上次节目里讲过了，他是在那个，你看这现在是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个虹膜的速度吧，然后不用说， 好， 你可以通过那个 Mickey 进它的那个 Mickey 专门的一个按键，相当于进入一个手机的加密空间。对对对， 来我们感受一下啊，先进入这个 Mickey，然后再看看，要盯 过去了已经， 要盯住这个， 对对对，而且它这个是有严格的距离的， 嗯， 就是说必须在这个距离范围内， 眼睛框到一个这样， 对，你要把你的眼睛放到框里边， 看不到那个框， 没错， 就是像Lighter眼睛这么大的人，他就可以非常自然的看，像我这个眼小的人是真的需要 瞪开双眼， 是这个，无论眼睛大小，你都会有一个刻意的一个过程，它和面部解锁来说的话，还是没有这个面部解锁那么 神秘。但是反正它也不是用来去解锁嘛，它是用来去做信息这 个 的加密。 机密信息的时候，就是这个加密信息的时候，不会说是非常不刻意的去看。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场景我觉得 三星这个事情啊，我要给大家去讲一个细节了。 嗯， 因为就是三星之前的产品被人吐槽说面部识别太慢了，所以它这次呢它有了一个新功能，这个新功能叫做智能扫描，也就是说它会根据环境会自动的去协调， 就是面部还是虹膜识别，对吧？ 对。 哦，那这个很厉害了， 你看就是它会自动的去进行智能扫描，而且它有亮屏智能扫描，亮屏幕打开后无需滑动，立刻使用智能扫描解锁手机。 嗯， 这个功能就是它解决了之前的问题，就是当你拿下的时候，它会就是会让你，就还是那句话嘛，杀鸡焉用牛刀。 嗯， 还有一个问题是，它这个智能判别的话，可以就是根据你这个环境，如果是太强的光线，它可能会用这个面部识别；如果是暗一下呢，它可能会用虹膜识别，这是一个互补的一个功能吧，相当于。 好，我们 来 测试一下 这个智能识别。 三星的 S9 拿起来， 面部识别， 对， 哦， 自动识别， 因为现在光线比较好，就是面部。 哦， 等一会儿我们把光拉掉，你看它用什么？ 好，一会儿我们关灯再试试看啊。 而且 还是非常快， 对， 而且它这个红外成本挺一直在升， 嗯， 就你看到是没有红外。 这个速度跟刚才那两款比呢？ 和一加速度上， 对， 差 哦， 这也是一款骁龙845的产品， 对，处理器都差不太多，所以的话效率哈很相近。 对，而且呢还要说明一点哈，就是我们刚才讲很多手机的这个智能识别功能，它是不能用于支付的。三星的虹膜是可以用于支付的， 嗯， 三星的比如说你在用三星Pay的时候，它下面有两个按键，一个是可以通过指纹去支付，一个就是通过 面部。 不过你要先点一下在面部，而没有像 iPhone X 那么的顺其自然，就是它直接用面部去支付了。 嗯， 我们下面是带点东西来辅助到。 好，我们现在要看一下，很多人说如果平时我戴了一口罩，比如说像有的时候像， 其实戴眼镜的比较多，咱要不要先试？ 我们先戴个普通眼镜， 先戴眼镜试试看。 普通眼镜，好，时间应该充足。 没问题，我们还有4分钟时间。 对 啊， 我们这个时段完了，可以下个时段接着来。 对， 好，首先从便宜的开始，1499的。 戴着眼镜1499。 1499的手机，哎哎，也还不错。 它能接，注意戴的是普通眼镜， 普通眼镜不是墨镜啊。 刚才差不多， 嗯， 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他的眼镜还是戴黑框的呢。 对，他是戴黑框的眼镜，不是那种无边眼镜。 可能比普通朋友戴的要大一些。 而且他已经 试一下一加， 好，一加六。 哎，这个 打开就自己亮了。打开就自己 了，我觉得这个黑框的眼镜比那无边框来说要识别难度大一些，对不 对？ 稍微大一些， 因为无边框就是 我觉得 等于说没有， 对对对， 就几个配饰而已。 拉扯可以把手机用过之后放在那个凳子上面是没有问题的。 哎， 好， 我还没展示， 他抖了一下就亮了， 还没展示就已经亮了， 看来就亮了。 哎，速度也是非常 非常快，非常快。 试一下近距离，对， 好， 近距离， 近距离，人家说，哎呀，有点晕， 太快了。 然后，这一款我就试一下虹膜这个。 好， 这款是什么？ 看看戴了眼镜虹膜能不能？ 这是国美 吧？因为有，对，因为 国美， 说实话， 嗯， 虹膜对眼镜有非常高的要求。 嗯， 对，我们先唤醒一下。 好，唤醒这个 Mickey。然后进入这个， 非常非常顺利的进入了。 国美这个侧边框金属线还是很明显。 有意思的是，我刚才眼镜没有进入它这个标的一个框内，它自动已经识别了。 也就是说它那个框只是说一个辅助的作用，它不是说非常严格的，对对对。 好，这个那既然国美都可以，三星的其实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哎，非常快，非常 快，刚才稍微慢了一丁点， 还比国美慢了， 可以忽略不计的。 他其实可能在判断是到底 用哪一种， 用面部还是用触摸、 哦。你看我们节目里推荐给大家过的手机，真的是表现不俗，价格有优势。 戴一下口罩还是帽子？ 先戴墨镜， 戴墨镜， 先戴墨镜， 先戴墨镜， 因为墨镜的。戴了墨镜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判定一个事情，虹膜就其实 是 不行的。 Light 这个太赞了， 他买的这个墨镜的这个夹片好好啊， 加上片就好。 对呀、啊， 潮流萌萌厂就要有这么潮流的配件， 我买不到， 这是潮。 来来来，我们先试一下，来这个摩托的还是先试。 我们先试摩托。 注意， 我们再。 但是会慢一些， 会慢一些。 我是很近了之后，它才能识别到的。再来试一下。 好。怎样的效果？好像有点吃力啊， 但是会有 一定慢一些，就是你会看明显看到有个开屏，但过了几秒光再过来， 嗯， 然后一加 六，好像、嗯、 好像有点尴尬， 有点不太理想，是不是？ 对， 哎， 一加对于这个墨镜 就可能稍微的困难一些了， 嗯， 已经试验了三次了， 看样子是已经识别不到了。但是我之前我自己也在用一加六，也是光线正常的情况下，还是偶尔能识别到。 嗯嗯嗯。 但说明一个问题，它可能算法不一样，比如说一加是不是对安全性的算法可能更要求高一些？它你这块跟我的 更丰富一些。 嗯，好，我们再来换下一部手机， 小米 八， 已经顺利接口。 非常快， 我小米这么快， 不是一个方案上的，出门就会转来。 对对对， 小米八很顺， 非常顺畅， 因为有红，而且有红外。 嗯，来，我们继续。 哎，这一款应该就没有 红 膜，应该就没戏了。 红膜应该没戏，对。 哎，也不好说哦。 真假的？ 注意了，他能看到你的领口的，他 哇，这个国美表现真的不俗哎。 但是没有识别到， 没有识别到。 哦， 按理说这个就是 已经提示失败了。 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识别出来，其实我更担心 安全性的问题， 对不对？ 嗯。 哎，你看我在 墨片一摘，马上就好。 对 对吧？如果它识别不到，其实是安全一些。 模式识别能不能识别？ 三星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判断不了了。 三星在顶上老在变，有两个标志老在变。 它这儿有一个小标志，估计是大家看不到在直播里边。 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啊，要稍微休息一下 了。休息。 这个二位也可以稍微的再帮一帮，然后我们一会儿呢再来测试一下关灯之后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好吧？那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五的数码单元智享生活。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这样的一个人脸识别 大 测试。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欢迎各位朋友们回来，很有意思啊！今天的节目相当有可看性， 一会儿会更黑哦。 没错，那么您赶紧要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以及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我们的一直播，搜索关注活力九八二，收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内容。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 而且关注了我们关爱青年计划之后，还会有福利，因为我们现在还在持续送小龙虾的活动。 是的，是的，福利 还沉浸在我们。台庆一周年的喜气当中， 来播报一下啊，这个24小时不打烊啊，这个每日优先，他们24小时呢可以进行配送服务，全品类皆可配送。那参与我们的节目呢，相关活动到7月15号之前都会能够每天，我们将抽取一份来自每日优先提供的加日及时的爆料马小。另外的话，您也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获得由加拿大大太阳马戏团提供的《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演出票2张。8月1号到8月12号，震撼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现场娱乐演出制作公司加拿大国宝级的剧团太阳马戏团与詹姆斯卡梅隆导演共同制作的一个舞台作品，让我们更加沉浸于多媒体的舞台体验里边去，让我们重回一下阿凡达的世界。此外呢，还要来说一下7月6号到8号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带给我们全新的音乐体验，有上百种的顶级乐器等各位朋友们来去挑选，用音乐恋上自己的生活，玩音乐还是买好货，惊喜乐不停。那当然我们也会每天会送出价值50元的展会门票，希望各位来参与我们的相关的互动就对咯。那两位嘉宾目前已经在我们表演区已经继续要准备下一轮的测试了，刚刚我们试验过了戴着墨镜啊进行解锁， 对， 对， 发现好像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 好，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基本上大明确一个事情，就是大部分的手机戴墨镜的时候其实都不能轻易的解锁，因为主要是你面部的眼睛这一块非常重要的信息的缺失，虹膜识别就不用想了。 对， 其实不太能，因为虹膜它没有办法去侦测到你的里头的一些细节。 嗯， 对对，虹膜它都看不到，它死亡什么能识别？ 对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也是符合大部分的一个就是安全性的需求，就是你戴普通眼镜的时候你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对对，大家还要注意一点问题是说，就是说刚才这个展示过程中不是说就是它通过了这个墨镜测试就证明它这个识别功能有多强，它也可能是一个容错机制的一个问题。它可能说是识别不过的那些东西，那几款手机它会对这个容错要求更严一些，它这个安全性方面可能会更高一些，所以造成了一个情况。 嗯，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挑战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 戴口罩， 戴上把口罩 戴帽子 都戴上， 都戴上啊，我们不用一下一下测了，全戴上。 他不戴墨镜， 这个是坏叔叔的标配，对不对？ 这也差不多就是北京春天 哦，对，常用的一个标配，对，眼镜、帽子、口罩全有啊。一个是防着杨柳絮，另外也可能会 挡雾霾，因为挡住了头发，挡住了这个嘴巴，因为这如果戴了普通眼镜的话，其实是眼睛这块是没有挡住的。 其实我特别没有信心这一段落， 对， 我估计也没有太大， 我觉得也悬， 虹膜的是没有问题。 对， 虹膜效果我觉得 OK 的， 对， 所以看一会儿看三星的那个表现。 嗯， 好，一样一样来。 好， 1499的 Moto 轻游 ES 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不行了？ 第一遍测试失败。 失败。Moto 的， 它底下应该有 什么提示吗？ 注意，它底下有个变化， 它底下是有一个变化框，一开始是面部。过了一会儿之后自动变成一个指纹图像，就是按让去按指纹了、 哦、 说明他已经没有在没有判断出这结果是到底是人还是 对物体， 就是他已经判断出来说这个东西跟我的存储的内容不符合。 对对对， 这也是我们嘉宾我们的节目开播以来首次嘉宾居然敢公然戴着口罩上直播的。 要不要跟叔叔回家吃饭啊、 就是、主要就是他的声音都这样了是吧。 下一个是、 啊、来下一个一加 一加 一加六， 应该也不行。 我们觉得，这两样东西一上，基本上都可以。 它显示了那个不匹配，那个、 不匹配是吧？ 你别说，这 信息不匹配，点击图标再次测试。 这是很明显了。 这也可以。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在录入的时候，这戴好了眼镜、帽子、口罩，录入成功了， 录不进去啊。 是不是就 有的手机 不会让你录， 录不进去啊。 一般人不会成天这样 啊。对啊，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录入它呢？ 对， 举个例子，我再举个例子，你像你用支付宝的时候，支付宝会有那个通过人脸进行那个，比如说你要做一些转账时，它会让你做验证， 对， 那个它会提醒你，请务必不要戴任何的眼镜、帽子、口罩，然后以及在光线冲突的地方，它会转一圈来验证，但是它不是用于做识别，它是用于做二次验证， 对， 就是你它验完之后你还得输入那个密码， 还要眨眨眼， 它做了一个 double 的一个验证的机制。 我们试一下上一轮表现比较好的 小米八，这一轮表现我觉得可能只能寄希望于红魔了。 小米居然过去了， 过去了， 真的假的？ 但是以我这个双数来看，它只能说认为它这个容错率比较高。 我担心它的安全性。 但 是,、 啊、 但是你看小米也是过了一会儿才进去的， 他 不会想前那么快。 这样过去 了。但我真的很担心，如果有人和 Letter 长得稍微有点相似，这个很容易就识别过了。 我在没背光的情况下，它识别率还是比较快的，我比较怀疑它的安全性。但是我这个不是一个结论，只是说比较怀疑。 但因为他用了红外，所以他是不是通过红外去？ 但是红外也打不透这个口罩吧？ 实际上，这个能识别到的面部信息现在只有眼部， 只有眼部了。 对对对， 没了。 或者是耳朵也没了。 但是实际上它 对轮廓已经都不对了。 但是它这样虽然识别的是眼部，但它用的不是虹膜，是人脸识别，对不 对？ 对， 它没有虹膜，它是只有那个。 对吧？所以这个很危险呢。 好，我们再次。 但是它是， 我们下一次让 Light 带上他的胞弟一起来，怎么样？ 但是他是因为他是带那个红外识别的，他的红外不是只有一个红外光，它是个红外光发射跟收集。 我想申请你把那个墨镜的片戴上。同时，你再用小米八测试一下。 没 就测小米八。 先小米八，对 对 对 对。 对。 还能够再过去的话，我就够了，就是。 皇后在街上肯定都认不出来我。 真的是。你家媳妇儿都认不出来你。 这个应该不行吧？ 稍微等我转一下方向，看一下是不是光线。 过了 ，还进去了。 哦， 我的天 啊！ 但是也是需要。有一个合适的一个角度，过了一会儿才能进去。 我不太敢用这个了，不太敢用这个了。 他提示了刚才情况是提示了几遍未检测到人脸和人脸不匹配之后，他过去了。现在又过去了。 对， 因为像刚才我在检测的时候，你看刚才检测的时候，如果是我去开的话。我看了他几秒钟之后，甚至那个屏幕都不能滑，你滑动会有那种震感，就意思他这个时候已经把系统给锁住了。然后我再解锁完之后，我甚至连我的指纹都进不去了，他就相当于说你有太多误，他检测到有这种误识别机制。 我简单的判断了一下，就是说在没有这个明显的反光或者是光线干扰的情况下，我再伸双数，他是可以判断过去的，他是可以进去的。 这么厉害。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 我觉得不是好，我觉得不是个好。 所以这个安全率我们就非常值得怀疑了。这个 对， 但是我们现在我想判断的是，它到底是安全，它的容易做的比较高，还是说，因为它我里面讲了，它里面是有那个红外的发射跟接收的那个模组的。 我们能不能连线一下 小米 这 边的情况？ 对， 荣誉他做的也 太高了。 我们特别想赶紧联系一下， 好想联系一下。 好， 来，我们 还是继续刚才的。 好，下面是来自于 红魔，其实我觉得没问题，因为红魔 对这也肯定没问题，它 跟口罩无关嘛，对。 好，我顶国美这一款，肯定不会识别出来的。 已经识别 进去了。 好， 因为红魔只看人眼， 这个不担心的。 而且这一次没有被这个光线， 因为它光线比较少。 对对对， 看三星它会有哪个模式解啊？ 好， 三星这个 它会有提示的。 进去了， 进去了。 三星是面部进的。 对， 还是 非常快。 三星是面部进的。 三星是 面部 进 的。 那戴啊， 一会儿我们戴墨镜哈。 对， 刚才不过戴墨镜应该是没过的。 三星是 这个比较慢。 对，它其实跟小米差不多时间。 对对对，时间差不多。 对，它是可以进的。好，你把那个戴上，你把那个墨镜 先戴上， 因为墨镜上次三星是没有进去的。 好，我们再试一下全副武装版的 Letter， 没戏了吧？这红魔还行吗？ 它在疯狂扫描。 疯狂 提醒你减少一下眩光情况。已经白搭了，已经 不行。 我怀疑刚才其实三星是用了红魔进的。 我觉得也是。 我觉得应该是红魔进的。 是这样， 它在顶上三星这个红外，它会红外双反就会一直工作。它会对暗光 在上面狂闪。 对，暗光情况下也会好一些。 好，这是这一系列手机我们这个测试的情况啊，起码目前的光线。啊，是吧？ 朗朗乾坤，还不错。 现在虽然关了两个兵，但是现在还是很好的。现在我们要让它按下来， 按下来。下面要让我们导播老师， 对 这个， 先拿一下手机。按下来之后，你可以只戴你的普通的眼镜，因为其实很多人按的时候就是维系了一个很普通的装束。 对对对，好， 我们说按下来， 把墨镜拿下来。 没有人会在夜里戴墨镜，对， 不要摔哦。 好，现在我们是只有一个。那边一个，我觉得那个光都可以先关掉。 我们把主播台也关掉。 刚才这 对 只保留 这样的是 OK 的。对，现在大家看到了一个非常。 摩托罗拉。 摩托罗拉，好，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是一个比较黑暗的场景。 听友朋友一会儿说你们在干什么？ 环境嘛，这个不是说全黑全黑那种环境，稍微有点星星点点的光嘛，先看一下。 这种光线之下其实已经挺黑的了、 哎、 也可以他进来了、嗯、他得过一段时间才能进得来 需要识别一下 对 但是如果是全黑的话他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他没有任何辅助的那些传感器 相当于在纯黑的情况下旁边的朋友拿一束光打一下这是 我们导播老师是否可以帮我们把大屏幕切成一个暗色或成黑色呢 要试一下整个把大屏幕也关掉 我有点想要玩一点极致啊要残忍的去试验一下 我们导播老师刚才的嘴型是我哎，我觉得你们外屋的光也可以关掉，外屋的灯也是很亮。 现在的大屏幕好， 好，刚才那下子好好。 现在大屏幕，我们慢慢把它改成这个。 我们趁着这个点来说一下，其实你看，刚我们已经明显的看出来一些不同设置产品它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风格了。 嗯， 一来你像传统的面部识别，它真的是要基于说你的手机处理器怎么样，你的前置传感器怎么样，你能感受到很明显，就是贵的一定是比即使用同样的都是 AI 人脸识别，但是贵的产品的确是比便宜的产品要好 的。 二，几项有其他的技术，比如像红外的，像有这个就是。虹膜的，它在更多的场景上头的确会有更好的、 哇，非常棒！ 现在这个场景 全都关了，目前是 非常黑了，非常黑， 非常黑 了。其实这个类似于你家在上个楼道时候那个， 对对对， 再来看吧。 哇，这个我们的屏幕好清晰，突然觉得，你看 摩托罗拉这个手机现在是黑屏状， 哇， 好兴奋！ 看一下。 怎么样？ 哎，解锁了。 解锁 了、 哦、 但是它这个依靠了屏幕的亮光。 注意，它下面会有个屏幕反光。你看， 虽然它没有这个屏幕辅助的功能，但是它这个还是有了帮助。 它现在的屏幕自己给自己打了一束光过去。 对对。 哎，你这种就有点作弊了。 好，注意一下，一加就会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了。 来，一加。 注意，一加打开的时候是一个大白屏， 对， 它是故意把自己打亮。 对。 你看现在是黑屏，哎 呦， 打开立刻是一个大白屏，这就是说，对，他意识到了现在你是个暗光场景，然后把它打亮， 它得自动补光 了一下，它是用那个它的屏幕在补光。 对对对，而且大家注意一下，我现在戴着眼镜呢，它刚才闪那一下，还有一个反光的情况，它也是一样过去了， 它也一样能过去。 但是我们是能看到有一个白屏在进来的过程。 来，我们特别想是 小 米 八， 传奇 小 米 八， 对。来吧， 小米八非常快的， 直接进，而且 它没有亮屏啊， 没有用任何， 它是抬手自动亮屏， 哦， 然后我再展示一下， 再试一下， 看到吗？哎，看到没有？ 它没有那种很故意的打亮整个的那个大白屏，没有， 而且它的屏幕亮度现在 很低， 就是正好符合自动亮度的那个表现， 对对对，好， 这个是因为它有红外光， 嗯， 对，它刚才红外传感器确实工作了， 好， 观众朋友可能看不到，但是我能看到它这个红外传感器的 上 果 红外。 嗯，来是国美。 好，这 先进这个， 其实和光线就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了。对， 我现在戴着眼镜呢，大家注意一下。 好。 秒 进入了，秒过，秒过， 秒过， 非常棒。 给大家解释一下，虹膜其实越黑的环境越好， 越好。 对对， 光污染越少越好， 对，它外面的干扰会越少。 没错， 下面是三星， 三星啊， 一下三星了啊。 好。三星怎么样？ 先锁屏，稍微。 大家可能看节目时候会觉得不知所云啊，因为这个里面黑乎乎的一片。 但是我发现就是 位置减少眩光， 但是好像停留我们这个画面的人时间长的比较多。 刚才那三星的手机它出现了一个就是判断有雾的一个情况。 哦，光线过弱， 它看不到了。 哎，这一次就比较 三星也是可以进的，因为三星也是会在 虹膜 和那个面部里头去来回 切换的。 我给大家说一下三星这个机器，它从我这个使用体验上来看呢，它是因为它是 我们现在要请导播老师先帮我们把这个大屏幕打开，然后再来开灯，谢谢。好嘞， 三星这款手机由于它是使用了一个多种的识别方式，所以呢，它可能会 要求这个使用者平时使用的解锁的时候可能是要近一些， 嗯， 因为它尽量是先满足一下这个有要求的一个识别方式嘛，所以大家可能是平时使用体验并不如单一的那种识别方式更快一些。 嗯， 好，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其实这一次的就整个的体验我觉得比较超乎我们的想法， 嗯，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比较便宜的手机在这种比较暗的情况下其实也不能解开，但其实发现还可以， 还可以， 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 ，Moto 那个是最便宜的，它的解锁肯定不会那么快， 嗯， 但是它在一定有亮度，比如说你看来一开始这么远它不行的，慢慢靠近一点的时候，你脸上的亮度可能会多一些。 来，请肩并肩面向镜头。 对 对 对, 对， 然后呢，它就会比较好的呈现，而就像一加那个非常快，在你亮屏的时候，甚至你连锁屏后面都看不到，直接是个白屏，光立刻就亮了。 嗯，那个暗屏情况下的状态表现，应该是这几款手机就比较好的了。 对， 综合来看 比较好的一款。 一加是里面搭载了 AI 人脸，就是没有搭载什么其他的传感器里头， 嗯， 表现最好的一波。至于小米，我们看到那个红外是很有用途的。 小米因为这个咱佩戴东西比较多的时候，它这个表现有点 太过于惊人，这个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安全性方面还是有待商榷的。 嗯， 就看一下嘛，就如果是它的双胞胎，但是问题是你没法说它是，人家小米在那个里头说的非常清楚了， 啊，对， 人家给了非常好的免责。 对，是这样的，因为小米它本身它就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免责说明， 嗯， 所以你并不能说是小米这个功能做的不怎么样，而且呢面部识别在所有厂商有这个功能的手机产品中呢都会给大家有一定的说明，说这个东西并没有太高的安全性， 嗯， 它不能替代指纹识别，也不能说是强于虹膜识别， 人家该提醒都提醒了，嗯， 所以其实它的方向应该是我尽可能让你非常方便的进来， 就是， 那如果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话，我觉得小米今天这个机子是表现很好的一点， 非常好的一点。对， 他这个由于佩戴东西太多的情况下，他都能顺利过， 耿耿于怀，对这个点真是， 对，很正常的担心，对吧？ 对对对。 哎，我好想下次 Letter 你找一个跟你胖瘦度差不多的戴着口罩，看看 能不能。 下次咱们再一加一。 你真的没有 手牵手上节目， 真的没有同就是包地包胸什么的。 然后你再看，其实虹膜，其实你看到最后来说，三星的那个模式还是非常好的，就是它既有虹膜又有那个面部，它可以在多种场景下头去进行自动切换。 它由于多了一个判断， 它会 对对稍微慢一些，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不至于说是因为这个环境问题导致解不开锁， 嗯， 对吧？ 而且你看那个有个好处是在于说，它其实修复了之前三星产品的那个逻辑上的一个 bug， 就是我解锁一定要用虹膜， 嗯， 它里面有个设置，其实就是如果你用纯解锁的话，你是不能启用那个虹膜的， 嗯， 你纯解锁只能使用面部，但是你可以使用混合模式， 哦， 就意味着它已经反应过来说，之前为什么大家吐槽它的虹膜是因为太慢了， 嗯， 就是尽管我们讲国美那个体验还是很 OK 的，但是如果解锁是都要等两秒，我觉得很多人还是 不可以忍的， 像小米8跟一加6那种抓起来立刻亮屏，立刻就 对对对， 就是体验 用户体验 好。 所以今天看完这个之后，我觉得大家应该对市面上的面部识别技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认知的，包括它体验，嗯， 但是我觉得，但是就国美这个价格来讲啊，说实话 是 你要跟这个3000多的比来说，它能够只是比3000多慢两秒的话， 这个测试来是展示哪一个更值得买？ 对， 我们， 嗯， 就是说这一类的功能，我们只说这一个功能。 而且我们讲，刚才以前讲过嘛，像国美，它比较脑子比较想比较全的是，它把这个面部识别用在了做一些，比如说很便利的，比如说信息的加密安全，我看它就知道是我的短信，别人看它这个就不显示短信。其实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多厂商可以参考， 嗯， 就是面部识别这项技术不见得只用在开锁就解锁这件事情上，可以在更多的 用户的场景，就使用的场景应该还会很多很多。 对， 啊， 最后要请来这儿讲一个事情，因为这种关于面部的传感器其实还有一个新的用法，其实它有点类似于 TOS， 但是也不全是， 嗯， 索尼在之前产品上头有一个功能叫做 3D 人像大师， 嗯， 它是能类似于做一个 它是这样，它是也是利用于传感器。 来吧，要不然我们回来坐下然后慢慢说好不好？对对，先放那里吧。好， 对，没事，摊儿先摆在那儿。 哎，对对对，一会儿我们就要卖这摊儿了哈。这这么多手机，你说怪好看的。 刚才开灯那一刹那，这个你发现了吗？停在黄浩的姿势，开灯的 一定要摆好 姿 势和造型。 对，就是一说开灯， 发型要注意自己的发型，不像我一样那么邋遢嘛。 没。 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一款。 好，索尼这款手机， 这是索尼的那个 XRZ， 这是去年的产品， XRZ1 XRZ1 去年的一款产品、哦、它有个什么功能呢？它可以通过这个手机来扫描这、人或者是物，进行一个 3D 的一个图像图像建模一个图形建模，然后呢它这个有点类似于 vivo 在这个 MWC 上海这个展示的一个技术 UF， 对对对，它是利用什么，它是利用于后边这个激光传感器，它本身也是有一定的 QF 的一个 原型， 对对对，类似的功能啊、不能说是原型，它可以根据一个也是简单的一个进行测距，然后绘制一个 3D 的一个图形或者是建模， 它能够绘这个什么东西出来呢？ 比如说我可以 你就来我 比如说我可以绘制一下黄老师的头 哦，好的， 对对对，然后可以经过一个多角度的信息采集，然后把它打印出来， 3D 打印， 对对 ，3D 打印， 对 对， 哇！ 但是呢，这个功能在当时推出之后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嘛，但是呢，它这个采集率还是比较慢的，用慢，然后感觉大家可能是玩一下就算了，没有说太大的实用价值。索尼在这方面索尼一路在这方面是只用于把它做成一个GIF 的这个头像，发送给朋友啊或者是共享什么的，也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编辑，并没有说用在于支付啦或者是这个。 逻辑上的它跟 vivo 那个 TF 非常的像， 对对对， 但是索尼可能就想了一些， 它基于的技术非常相似，但是它实现的功能大家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 大家会觉得 vivo 那个东西做出来可能比较有用，这个东西我天天扫人玩吗？ 说白了它这个设计我觉得 2B 比较合适， 2C 不是那么的合适， 对，其实 TOF vivo 的发布会上讲说它有很多的行业应用， 对， 比如说 3D 打印， 对对对，但是 TOF 这个技术呢本来就是说是 2B 的比较多一些， 对呀、 所以我们是说技术都是好技术，然后看你拿过来 怎么用 对 对，所以说呢你像 vivo 这种厂商，他可能没有说是太上游的技术掌握在他手里，但是呢他拿在他手里会有一些针对于消费者更实用的一些功能来体现出来这些技术的存在价值。 所以我们讲说那个面部识别其实是 TOF 他们研发的时候的一个副产品，结果觉得这个副产品正好因为 TOF 的元器件，你看 TOF 的元器件可以做的相对来说类 TOF 比较小一点， 对对对， 然后不像激光，激光你看苹果占了多大一个刘海， 对对对， 占住，那它就可以比较好的，比如说我挪到前头来，是不是可以就能把刘海变小，或者扔到屏下去，这样我可以做全面屏，它的考虑的方向就不太一样。 我觉得索尼的这个技术真的可以用在钢铁侠身上， 就是它这些个功能啊，再可以去开发一些更多的使用场景， 真的 创造一些场景。 你有没有想过钢铁侠的衣服呀？就是有 3D 这样打印。 那我之前是见过哪个配 置？是有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有些这个咱平时接触不到的一些 3D 打印的一些工种或者是工作也好，他们用的这个 3D 扫描的一些东西，也有类似于这种 TOF 的技术的采用。 我就见过一个是用这个 TOF 技术的，景德镇的瓷器有一个 3D 打印的技术，你现场就可以按照你想要的做一个瓷器出来，但它是打印机器，他当时说过就用的是 TOF 的技术，基于立体的塑 膜，对，所以嘛，这个 2B 比较多一些， 对， 对消费者来说，你还是 vivo 这种比较实在一些。 就是它直面了大概两个需求：一、快速的、安全的面部识别和微信支付，当然以后未来支付宝会不会有，因为支付宝已经和 OPPO 去做了那个 3D 结构光的 Find X 的一个识别，包括 iPhone X 其实也是用刷脸去解锁的， 对对对对， 刷脸去支付的，对。 说了这么多了啊，我们今天是终于把这样的一个刷脸时代基本上做了一个比较好的梳理， 对， 而且还进行了一个长达30-40分钟的一个大测试， 对， 用了一共有7款手机， 对 啊，这样的一个测试的结果，横向评测完了以后呢，虽然说我们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到底谁好谁不好，你该买哪一个，但是我们知道了他们到底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价位区间，我们作为消费者们应该怎么样去选择一款适合于你的产品，或者你更接受哪个产品。 市面上那么多的关于面部识别的宣传，到底里头的深层含义都是什么，它能够怎么用，其实我想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已经理得非常的清晰明了了， 算是一个非常好的解读， 看大家需求吧，比如有一些朋友是看你方便的想解锁，还是以后呢就是支付的用的比较多， 对， 所以各取所需来选择合适您的机型， 对、 常戴隐形眼镜戴美瞳的，那么可能虹膜就不太适用， 对 啊， 你看今天因为 iPhone 因为那个 Find X 还没有到现场来， 对， 到那来的话我们还能展示一下 Find X， 因为 Find X 是一个 把指纹取消掉了产品，你只能用面部， 就已经晒 iPhone。 它那个套路和 iPhone X 差不多， 对， 就是说只有 3D 结构光物， 没有指纹。但因为当时有人吐槽说，比如说我在开车的时候来了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 不要看手机开车时候。 对，就虽然我们说不要， 请遵守交通法规。 对， 就但很多时候，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你像很多时候你就觉得按一下就可以，结果现在要。 一定要过去看，凑过去看。 对，这个很多人会当时会有一些。 那下面就要研发很好的车载蓝牙系统出来了， 声音解锁， 对， 声纹解锁， 是不是？下一步就是您提到开车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不能让驾驶员去摁啊或者看，其实都是影响驾驶。 我们回头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智能倒车镜这种东西。 智能倒车镜， 对对对，它可以语音进行 一 些操作，而且它这个不像于 4S 店那种卖的那种语音操作，要比那个要灵活很多。 嗯， 我们回头可以详细聊一下这个 关于汽车上怎么用这个手机产品，我觉得真的可以聊很多，因为就是让你解放 手机。对对对，这个和大家生活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嘛。 我们有机会就是分析一下，因为我相信在这个手机更新换代的时候，它会考虑到你在生活中各个部分的应用，对吧？ 嗯， 对 对。 所以下次节目咱来做个预告呗，也会有一些相关的新玩意儿到现场。 下一期我们是在会聊一些比较好玩的话题，是无人机。 嗯， 对，因为现在无人机是领域扩大了，有一些大型无人机我们知道在北京六环内是不能放的，有一些更小巧的产品其实是可以供你去在家里或室内。 其实就是玩具嘛， 其实是玩具，它是玩具，包括它的品牌都注册到玩具那边去。 嗯， 但是它其实也具备了一些无人机有的功能，比如说甚至连那种翻转啊、快速的移动啊，包括你手掌起飞，甚至是拍一个飞行小视频，它直接是有着拍摄的能力的。下周可以来给大家， 我们可以简单先预告一下，比如说小米的那一款米兔什么无人机啦， 还有一个叫 Tello 是用的大疆的技术的。 英特尔和大疆合作了一个东西嘛，然后还有一个比较传统的是潘诺特，他们也做这种玩具类的无人机，大家可以回头聊一下这个。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今天热情的光临跟相关的演示啊，辛苦二位了。当然也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网友们热情的观看我们本期的《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记》的每周五晚上的五点到七点锁定我们的节目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 是的，稍后将会是活力明星课，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